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咁啊今个礼拜啦，咁啊犀利啦，其实就系、是，咁啊原本啦，我哋即系都即系静咗好耐啦，呢、這个所谓逃犯条例，但系今个礼拜啦，你发觉啦，嗰、那个传闻啊，嗰、那个愤怒啊，即系其实系升到忽点咯，开始系 遍地开花 吓，咁啊首先你见到联署又好犀利啦，而家咧就已经 你哋 两 个有冇联署噶？ 我有，但系我 总有两只字， 好似我间中学仲未见啊，我仲未见到我间中学有 你自己搞嘛。 高轩搞咗我间中学咯， 系嘛？佢搞咗佢间中学系嘛？ 阿陈文佢搞嘅好似 系，咁佢周围 share 嘅 啊，咁啊，即系已经去到300多间，咁300多间咩概念咧？全港咧其实系得400多间中学嘅啫，其实 好似500多，好似 400多， 有啲杀咗后可能 系啊，咁啊就如果你系全即系你咁样粗略咁样估计啦，其实已经70多% 嘅，其实系，咁啊嗱，你70多% 嘅学校都有人联署，咁当然啦，即系你嗰啲系所谓校友。有啫，咁你校方咧，咁啊，即系佢哋 officially 咧就唔敢认佢自己系啦。其实好多都，咁啊，当然就好尴尬嘅。咁啊，某啲学校佢自己就喺度话俾人哋，即系伪冒联署添啦，系咪？ 唔系，不过我有睇过啲签名，啊、可能真系有人即系做手脚嘅， 或者玩交啊，系咪？ 因为点解咧？有一个话系要求拉啊大楼嗰个联署入边咧，我立立落去， 嗰个唔系阿昌咩？ 好多假名喺度嘅， 系咪？ 即系又梁振英啊，又李家超啊，又比家超啊，又呢个嘅林郑月娥啊，嗰啲咁样系咁排晒队喺度。 嗯， 但系你见中学嗰啲全部都系啲真名嚟嘅。 我嗰间我立落去就唔似系造假咯， 系嘛？ 嗯， 咁啊就 因为你都好困难嘅，因为嗱，老实讲，你一间中学每一届最多咪200人， 嗯， 系咪？嗱，你30-40人一班，你最多都系6班到嘅啫嘛，一个年级。咁即系6×3=18，我当即系打匀佢，大概系200到，即系一届吓。即系如果你嗰间学校有1000多-2000人嘅话咧，其实已经差唔多系10年咁滞嘅咯，前后。 嗯， 系咪有好多学校唔系好耐嘅历史嘅啫嘛？ 系啊系啊。 就算你有好耐历史都好，嗰啲都基本上已经不在人世啦。 系 咪？即系例如好似即系小弟间学校，应该系75年啦。咁、我估头嗰40年嗰啲都唔见晒噶啦，啲人系嘛？其实你已经系。在校嘅曾经喺呢间学校读过学生里面随时咧，去到1/3到1/4嘅系签咗， 咁啊好犀利噶啦，已经系。 不过我就唔系好明啦，啲友咁紧张去回应佢，即系究竟系咪校方支持或者校友会支持做咩咧？喂，我唔明呢个 point 喎。 哦，佢一定系要嗱，因为其实你见到成一世啊嘛，咁你成一世嘅话咧， 即系搵位入， 系当然搵位入，咁然之后咧就有啲人嘅做法啦，就其实系玩交啦，系嘛，交化咗佢啦，譬如好似仇思达嗰啲啦， 吓自己 佢有，佢唔知佢系咩嘛，整个咩李健驾驶学院嘅联署啊嘛，系嘛，咁呢啲咁样嘅，即系其实呢啲即系小丑所为，而呢啲其实都不值一提，系咪？ 咁杨国桥都有玩嘅， 即系呢啲咁嘅嘢咯，即系其实。你冇乜意思嘅，其实系，即系你嗱，你做呢样嘢 ，substance 好重要。 系 你今次咧，其实我估系即系有个涟漪作用喺度，即系英文嘅意思就系叫 spill over effect 喺度，就系一间学校做到嘅。咁跟住计啲就会 follow 嘅，即系正如小弟咁，即系我唔系，当然我唔系发起人啦，即系我唔系好主力嘅发起人啦。咁你见到拔帅有，咁你冇凉拿衫冇噶。咁你实开㗎喎，咁跟住你发觉，喂，即使你开都好啦， 你冇五百人，老實係難睇嘅。 嗯、 即系你起码我头先我咁喺度计啊，你即系你冇两届嘅人或者三届人，因为嗱大部分嘅学校、嗯、最多咪三四十年历史，你储咗三四十人嘅啫嘛，系嘛嗱，你十就二千，大概六千人到，即系数埋啊，得 alumni 啊，喂你冇一二千人，你边度似样？咁、 嗯、 所以如果就算你开都好，系咪有人签先？呢、 嗯、 个先系关键，同埋你成为一个风潮，我觉得今次系关键嘅。好多校方都唔敢 deadline 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太多人签。 嗯 ，OK， 亦都开头咧，啲人一嘢打个措手不及咧，其实根本你都玩唔到教。 嗯， 亦都作唔到假名落去。 嗯， 喺最初嘅阶段，后期就一定有啦，特登喺度玩嘢啦，涉几个假名都得噶啦。 嗯， 因为系人都签得噶，系咪？一 send 有啲就有筛选嘅，可能你 send 个 email， 即系唔系即时列上去嘅，就仲可以筛啊嘛。 嗯、 但系我估有啲系特登玩嘅后期。 吓、啊？ 尤其是系我估星期二三之后， 嗯， 开始系玩呢样嘢。 啊，嗯。 咁但系个问题就是、喂，我点代表到你间学校啫？ 嗯。 我唔系好明呢个问题、啊。写到明系例如吓，攞个细良间中学咧，又叫咩李求恩、 嗯、 中学校友咁。咁细良真系读过李求恩、啊，咁佢唔系校友咩？大哥。 嗯。 喂，而家呢个时候你 deny 我？ 嗯。 我聽到啊，我收到信息啊，我小弟嘅母校啊，本來想有份 statement 想 deadline 嘅，我屌你啊！我心諗，哇！當日我同你攞金牌嘅時候，你唔撚 deadline 我， 嗯， 係咪？我由中三攞到中七，同、 嗯、 你唔 deadline 我，咁你扣翻嗰幾分啊？屌！咁、嗯、你咪攞唔到全港冠軍咯、啊，仆街！ 當你列貝利咁樣，真係大鑊。 哇！你真係要，真係俾你吹漲我啊！你需要我嘅時候，你就當我係你個救生。我唔係我嘅時候，你唔當我救生，我即刻埋去你門口抗議啊！大佬，我驚你咩有牙？ 嗯， 係咪？你嗱俾翻啲分我，大佬，係咪？嗱呢個取消翻嗰陣時候啲金牌啊，大哥。 嗯， 我代表你嘅時候，係咪？ 嗯， 你真係傻傻地嘅，你真係你必所以啲人咧，即係自己係有心虛嘅啲人， 嗯， 即係驚死咁。即系企业间学校，我老实讲，其实大家都系借个名嚟用嘅啫。 我觉得佢就有啲学校就可能自己有啲政治压力啦，要自己表态啦，反对呢样嘢。 都系得间啫，咁样嘢都系 得间啫，其实系。 唔系嗰间又系衰嘅，即系嗰啲快人又系懵下懵下。喂，你见到个校长个名字，你都醒醒目目咁，即系喂，嗰、那个系咪坚定流嘅大哥？ 嗯。 喂，你就筛起佢啦，你即系俾位佢入咁，大佬系咪 啊？ 系咪？如果我系校长啊，我醒目噶、嗯，我自己填添啦，填完之后话我冇填过啊，咁咪抹黑你个运动咯。 嗯， 用乜嘢啊？ 啊，佢而家搞到报警啊嘛，系嘛？ 你又嘥气啦！你报咩警啊？屌、嗯，嗰、那个咩系不诚实使用电脑啫嘛？最嗰嗰样嘢都系个、啊、大哥， 唔系佢话虚假文书啊，虚假文书，佢话你虚假文书。 咁你揾到嗰条友边个冇签你个名先讲啦，大哥，你咁问啊？你一揾差佬揾咯。 吓、啊，咁呢啲系攞嚟讲嘅啫。咁所以其实咧，而家都似乎系即系一件闹剧啦。其实系咁，但系 anyway 啦，其实你都唔可以漠视呢样嘢，因为其实讲真，就算啊，我而家同你讲民意啊，因为而家嗱逃犯条例，我唔知你早几日嗰啲咧，你有冇收到嗰啲啦？有我收到真系有个电话电话嘅民调啊。咁其实佢系几样嘢连埋一齐。 你都收到啊？ 你又收到啊？ 我冇。 我收到啊， 我听过话收到嘅 ，random 啊，佢冇佢唔知咩名，我未听过噶，其实嗰个民调机构名，咁佢就其实你几个问题连咗一齐问嘅，即系譬如你话你支唔支持而家修改呢个逃犯条例，即系一至五分咁样啦，同埋就系话你觉得呢一个咧德国引导呢一个黄台洋吓、啊，即系呢样嘢有冇冲击香港嘅法治咁样？ 我喺 Facebook 睇过 啊， 其中一个 friend 有呢啲问题 系嘛， 同你一样 系啊，好得意噶吓嗱。边个人 佢音频啊？ 音频嚟嘅。 O K， 边个人中意系会将呢两样嘢拉埋一齐讲嘅？其实系 咪老共嘅人 咯？即系呢个系好明显有 agenda 嘅，其实呢个系吓。咁、啊、当然啦，咁我即系我梗系会我做我自己应该做嘅嘢啦，系咪？ 咁你扮建制派定民主派先？ 咁、啊、我都系讲翻即系真话嘅，我都系讲翻真话嘅。 你唔系 出嘅，吸够佢先啦。呢啲 就我谂冇所谓嘅呢样嘢就。不过咁讲啦，其实就而家民意好清楚啦。就算系啊，唔好讲呢一啲咁嘅民调鬼鼠民调，你就系讲我哋呢个礼拜二啦。咁你见到广大民调都有。啦，而家你林郑啊，嗰个支持出任特首比率，你即系已经系去到好低啦，已经系唔支持佢系去到六成。喂，大佬， 你而家仲唔系主流啊？而家系。咁所以你， 所以你睇到咧，由上个礼拜四五开始呢一个所谓嘅中学鸡嘅签名运动，其实你睇到个势， 系啦， 成个势咧，你不可以即系即系民意浩浩荡荡，真系，即系世界潮流，即系民主浩浩荡荡一样，呢个民意咧系冇得逆转。一路殺到去6月9號、OK? 所以我覺得呢今次呢個特區政府呢我真係唔知佢用即係邊一個腦即係究竟係屁股諗嘢定係還是個腦去諗嘢。 嗯。 哇好大鑊嘅喎。我嘅估計如果你繼續累積呢啲咁嘅矛盾落去呢同埋之前大家都已經忍咗好耐嘅忍忍不發、OK? 喺雨傘運動完之後今次係會呢隨時同03年嘅車一樣， 哇咁計啦， 已經係有個咁嘅勢喺度噶啦，你睇到 啦，其實 完全係有咁嘅勢喺度嘅。而好多人平時都唔係太關心政治嘅人咧，都係今次係出咗嚟嘅。 係啊， 你再細心睇啦，你 kick 入去嗰啲中學嗰度睇嗰啲簽名，其實我嗰代人唔係好多嘅啫。我发觉全部都是201几嗰啲嚟嘅，好多都系。我快立一次。 呢一个咧，我见到呢个好似立场啊，立场有个大数据噶嘛，好似系。我见到都系201几嗰啲。咁我嗱，如果201几嗰啲咧，即系譬如尤其14啦，嗱睇翻呢一个呢一幅图啊，唔系，等先，我插翻先啊。嗱，睇翻呢一幅图，咁大家见唔见到啊？嗱，毕业年份啊。呢、这个就系立场新闻有一篇文啦，就其实系讲呢一个哪一年毕业嘅学生咧较活跃参与呢、这、一个即系 最高点系究竟系 最高点？其实你见到嘅咁嗱，我见唔到细数啦，其实系咁你估嘅啫，呢、这个就系、是、近呢几年嘅事嚟嘅嗱。嗱，如果嗱呢个系一 九 proportional 喎，唔系，你见到一点点噶嘛，系咪？嗱、 okay. ， 我当呢个系100啦，因为192。 不过2030嚟噶喎， 去到个 range 去到2030啫。 OK， 咁而家呢一点啊嘛，系咪？ 咁呢点咪2020几咯？但系都未到。 你而家由尾数上啊，由尾数上啊，2019而家毕业未啊？未噶嘛？2018啦，87654321，2011同埋10嘅人系最多嘅。系啦，2011同10嘅最多嘅， 2010嘅， 2010最多啦，2009、2010啦， 所以咧好简单嘅道理嘅啫，我觉得呢个特区政府咧系输咗呢一代人，喺呢个逃犯条例里边，反而咧我都觉得奇怪，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咧，即系嚟话无论你大学嘅计算又好啦，或者系中学嘅计算，80年代咧，反而唔系好多，奇怪地。唔知系咪心如止水啦吓，定系还是系已经习惯咗啦？已经 唔系你见到你讲紧头先2019，唔系2009去到2010。如果你计翻系中学毕业嘅话，而家系24、25岁，佢哋系正式系当打嘅时候。咁而家系讲紧喂，佢哋事业高成长期嘅时候遇到呢啲咁嘅嘢，系会危害到佢哋未来嗰个事业发展嘅话，喂佢冇得唔出嚟嘅。 嗯， 即系因为呢个系最切身嘅利益嚟噶嘛。 系啊。唔系嗱， 即系我哋嗰啲可能咧，就会觉得即系死又大半世，唔死又大半世嗰啲， 系啊， 即系都唔系好紧张吓。 后生嗰啲梗系紧要啦，而家你有埋啊嗰个师奶联署啊嘛，大佬好犀利。嗱，而家师奶联署咧嗰个数字咧系5714，咁咧你睇下听下啲师奶讲啲乜嘢，咁我惊香港好似变咗大陆咁样，条例咧就影响到我啲师奶嘅生活啊，终日提心吊胆，内地嘅政治审查嘅底线咧随时变。司法制度深不可测， 咁呢个写嗰个我都识识地，佢系左交，即系采访。 系啊， 咁就 师奶好人采访， 大佬人哋 PhD 嚟噶， 系嘛， 即系都有即系深入师奶嘅文化，都有即系真系有学养。 系咁，佢好犀利噶，佢有埋三跛噶。嗱，假若强权一意孤行。恶法不撤，师奶罢工，暴政必亡。我大佬，好犀利喎！呢个系， 唔系初时我都以为玩交嘅。我睇到呢一个嘅联署嘅时候，但我一立落去，嗱，我未睇快人啦嗰阵时候，我一立落去，哇！掂啲论点 系咪你以前嗰啲义工嚟噶？ 唔系 系嘛？黄彩凤啊 ，friend 啦， 可能有投我票，因为佢住过观塘， 系嘛？住过观塘嘅 ，OK。 多少都系投我啦，大佬嗰阵时候就你左交嘛？ 唔系黄大仙咩？ 唔係。 哦 ，OK 嚇，咁啊，即係犀利啊！咁啊，仲有一個學生家長啦、啊，學生家長都有㗎嚇。咁 啊，即係佢亦都話咩？我又擔，我哋擔憂嘅係我哋孩子仲會呼吸到呢一啲自由嘅空氣嘛？喂，大佬啊，林鄭，你自己都身為人母啦，你自己都有仔有女啦，你自己嘅仔啊喺劍橋畢業㗎，劍橋都有師生聯署㗎，大佬。你见你个仔啊，你点样面对啊？嗰啲同济啊， 唔系最惨就系点咧？我见到华人嗰啲啊，嗰啲啊真系有心机写。我特登立咧，佢系点嗰几个立法会议员名噶 ？OK， 话李柱明啊、涂谨申嗰啲 OK， 就唔该啊，谢伟俊同诶唔记得个边几个啦，系咪郭伟强啊？因为我成日都建制派嗰啲立法会议员，好似系啊，佢话唔该佢原来立马嗰种啊。 系嘛？ 喂，嗰啲真系好有心机写嘅statement 嚟噶，又 call 下校训啊咁样，真系唔系鸠写噶。喂，唔系好似建制派咁咧，即系一份咧就大家斗 copy 噶。 嗯， 即系你又抄我，我又抄你，咁跟住咧就转咗个校名，又再你个咁样。喂，老实讲，你唔使挑嗰啲骨头啦。如果喺呢一个咁嘅联署里边， 喂，仲有林郑母校啊？林郑母校其实都好用心写噶。 林郑母校先大镬， 佢嗰个就 系最 Q 多人 系啊。加洛萨圣方济 国 吓、啊，加洛萨圣方济国咁咧，就其实佢仲要引述翻，因为佢早几年前啦，佢都翻去母校咧，用即系懒即系懒叻咁啊，用英文咧去致辞啦。喂，大佬，佢嗰阵时话佢师姐作为校友啊，点样讲啊？喂，叫啲师妹喺度话咩力行仁爱，实践真理。喂，大佬，你而家做埋啲乜衰嘢？ 啱啊！而家佢哋咪走去力行仁爱，实践真理，啊、就走去反对你呢个校址 咯。系啊。就系、是、记住你当日讲嘅说话，然之后对付呢个八婆。喂，你真系，即系你而家，喂，你而家免酿成更大嘅不公义啊嘛，同埋讲一切捍卫人权、自由、法治啊嘛。喂，同埋讲真啊，喂，你当其时啊，你选嘅时候，你话同行，又攞埋你嗰啲即系，喂，嗰阵时嗰啲咩师生啊嗰啲出嚟噶嘛？喂，全部同你 reconnect， 而家边个同你 connect 啊？ 我谂都冇乜师妹同佢嗰阵时 reconnect。 喂，而家陆仲雄都唔同你 connect 啦。 系咪女校嚟佢间？ 喂，而家陆仲雄啊，你琴日啊，即系投呢一个咩不信任动议啊嘛？ 投咗赞成票， 投咗赞成票啊！ 嗰句有甩碌嘅啫。 我觉得未必、啊，即系可能真系有啲人啦、啊，即系建制派真系有啲人啦、 啊。咁啊系， 就好唔妥佢、啊，大佬。 我怕是话，喂，老实讲 啊， 揿咗咁多次个掣，你都会揿错。 唔系咯。 喂，老实讲，即系老共，如果呢啲系你啲僆嘅话，你真系唔斩咗佢啊？ 唔系，佢好清楚，就系自己就系喺个权力核心嘅外围嗰度，佢系暴徒个仔嚟噶嘛？喂，佢可以拿住呢一个身份，然后揿咗个赞成票，跟住老共追杀佢，佢咪可以去德国咯？ 嗯、 准备晒噶啦，已经。 咁啊，我又觉得你呢啲嘅讲法太夸张头嘅。唔、 啊、 系，我觉得嗱，建制派咧，我嗰日前两日睇呢个。有线而家嘅老细叫系邱达昌，系咪？ 邱德根个仔， 邱德根个仔啊嘛，佢有一段说话咧，答紧嗰啲股民嘅时候咧，透露咗个玄机出嚟嘅。佢话咧，我哋就唔系好似其他嗰啲建制派咁嘅，我哋咧系支持中央政府，亦都支持特区政府，亦都支持呢个修订条例。佢话有啲建制派系点嘅咧？表面咧，即系公开嘅场合里边咧，就系赞成嘅，但系私底下咧系不断喺度呱呱嘈嘅。即系所以其实呢单嘢咧，对建制派自己嚟讲咧，先至系人格分裂。 啊、 喂，你冇理由 噶啦， 你公开嘅场合，老实讲，你就话我会喐呢个泛民啊，话咩勾结外国势力啊，话即系唔通罪犯都可以俾佢走甩？但系私底下呢班友仔咧，原来系呱呱嘈嘅。 嗯。 后屘有几份 media 咧爆咗出嚟，但系当然咧，你知道而家 media 都俾人垄断咗，所以咧大家都走失晒呢啲咁嘅新闻噶嘛。 嗯。 原来个股民问佢咧，因为针对嗰样嘢就因为有线电视啊嘛，佢话咁你啲记者点算啊？ 系 又计人身安全点啊？佢咪就咁讲咯。佢话唔好嘅，唔使担心嘅咁样，系嘛？我哋都支持，即系喺中央政府，唔好似啲人即系讲一套就做一套嘅咁样。嗱，证明咧呢样嘢就系、是，如果我系阿爷嘅话咧、 嗯， 我就抽晒呢啲友出嚟。嗱、 嗯， 你私底下唔系咁同我讲嘅，你公开嘅时候咧，你又撑我场。调翻转头谂就系话咧，啊，你真系蛊惑喎。 啊 啊！公開嘅場合，因為你冇手影捉啊嘛， 嗯， 我唔可以有差池噶嘛、 嗯。 如果我俾你捉到手影，我咪死。跟住原來私下咧，你係咁熬嘅政府， 嗯、 就話呢條例唔得嘅。咁呢啲友仲唔係古話？ 系咪？ 嗯， 你应该调翻转头啊嘛，公开又反对，私下亦都系讲下同一番说话，反而私下可能系拍膊头，喂，大佬帮手改改佢啊咁样。公开嘅时候梗系反对激烈噶嘛，大佬。 嗯， 喂，呢个先系正式嘅谈判策略嚟噶嘛？如果你同政府争取嘢嘅时候，点解调翻转头噶？调翻转头就系公开嘅时候，佢以为你撑佢啊？点解原来私下嘅时候咧呱呱嘈？喂，咁我计条数好难计喎，你踢我 Q 我点算啊？ 嗱，而家咧就真系懒叻啦，呢个政府即系其实而家咧就喺度做晒嘢啦。咁啊，即系譬如好似今日咁样样，呢个礼拜咧，你见佢即系嗱，6月12号就二读啦。二读之前呢两个礼拜咧，就其实系好积极咁样样争取各方嘅支持啦。你见到就系礼拜日咧，又宴请晒各国领事去晒呢一个立法会，万邦来朝啊！真系啊！你见到呢、這、一个即系呢啲建制派就人盯人去搵呢啲外国领事去做游说工作，真系好笑噶。嗱，你见到即系嗱，好似譬如阿李慧琼嗰啲咧， 阿沙就同话陈海欣就夹住德国领事咁啊，嗰下正啊嘛。 咁我唔知有冇派波饼啦，系咪？咁阿李慧琼子就话啦，即系同有啲人咧，听完佢讲完之后咧，就转态支持咁样样。咁边个咧？ 有冇咁幼稚、啊？ 阿李慧琼子咁讲啦吓， 有冇咁幼稚嘛？我先回应咗呢个 point 先。第一。喂，呢啲咁嘅政府，即系啲外国政府啊，唔好话呢啲咁嘅政府，人哋外国政府基本上有基本嘅立场嘅。第一唔系好似林郑月娥咁咁讲，就话我只系呢一个一个政治立场，肯定唔系啦。喂，有晒领事喺香港 follow 晒啲新闻，仲熟过你同我啦。又有人剪报俾佢噶嘛，甚至有大嘅领事可能翻译埋。咁而家个民意究竟系点啊？点会唔知道你逃犯条例系咩咧？呢、這个只其一。第二，有咗呢个立场，应该。唔单止系佢嘅立场啊，亦都系佢不断系汇报翻俾自己嘅政府嘅情况之下厘定个立场啊嘛，有乜可能会喺个一个饭局里边即刻俾你咁样游说到转态啊？ 嗱，咁啊最离谱嗰就系阿边个啊嘛，阿梁美芬啊嘛，呢个鼠王芬啊嘛，大佬即系完咗之后咧就话我睇佢样佢都支持啊嘛，大佬即系呢啲识读心术啊嘛，喂，所以咧呢条友咧。真係好搞唔搞呢即係做埋呢個低級客。唔係啊佢而家佢倒米啊因為佢講完之後啊呢、這個唔係因為呢個單物嘅呢一個商會啊即刻出嚟講我哋個代表冇支持嘅。喂大佬你而家搞到個個都走出嚟反啊嘛係咪 唔係我覺得佢哋本來諗住呢個計謀點呢第一就話俾人爺聽我係做緊嘢嘅。所以咧嗱，最難搞嘅德國領事咧，我及住。O K， 邊度俾佢搞到啊？ 咁啊，梗唔得啦！連黃台陽同埋李東昇咁嘅情況之下，都已經俾曬護照，你都唔使遊說啦。 係咯， 即香港成個法治環境、成個政治環境，人哋都已經一清二楚啦。呢個此其一。第二就係咧，梁美芬嗰啲以為咁樣咧去擦阿爺鞋，因為又見到李慧瓊子咁做啦，係咪？即係而家大家鬥擦嘅啫，睇下邊個擦得鞋有勁嘅啫嘛。咁佢諗住 follow。点解俾人 deny 你仲死？ 样衰啊！其实呢啲叫 喂点 红啊嘛？ 喂，点解会话、我同你倾完之后，唔系咁人哋嗰啲系即系有外交礼仪嘅，咁啊梗系即系笑下，或者系有啲又会点下头咁样。喂，但系呢啲咁嘅立场冇得改噶啦，差唔多。你觉得欧盟可以改咩？你觉得丹麦可以改咩？只有一样可以改，你收翻先。 咁就 你收翻先，咁我就表示欢迎。你再同我从长计议，因为点解呢个已经唔系净系香港嗰700万人嘅问题啊？喂，而系佢嘅国民嚟到你嘅地方做生意，无论喺大陆同香港都好。喂，你会唔会借呢个机会嚟喐我哋噶？ 系啊。 喂，咁我咪好烦。喂，人哋外国政府真系好似你净系处理孟晚舟咁啊？系好紧张自己每一个国民喺外国嗰个嘅安全嘅，同埋个权利嘅。 系、 即使当年啊，我哋写文年有一个鬼仔叫做 Matt Pearce， 记唔记得 啊？ 即系爬上去 蜘蛛 侠嘛？ 呢、這个就系第一个叫做系即系系咪嗰个防扰啊？公众防扰罪 啊？跑入马场啊，跳上去嗰啲咩天桥啊？嗰个啊嘛，我嗰阵时候去探佢，佢第一句已经同我即系几句已经同我讲。就话英国领事咧嚟咗好多次揾佢， 系嘛？ 即系问佢有冇需要有咩帮手，无论佢做嘅嘢啱定错都好。喂，呢个系我嘅国民，佢嘅权利我系要充分保障噶嘛？喂，外国政府就咁睇你逃犯条例。OK， 你将佢移交过去一个冇司法独立、冇司法透明嘅地方去受审嘅时候，喂，无论我点样同你食嗰餐饭，点样听你讲你嘅嘢都好，喂，最后我都系会反对。 在而家咁嘅環境裏邊，其實而家特區政府、中央政府都好，你係不惜一切代價啊嘛。其實同我哋攬炒，佢同美國佬攬炒一樣嘅啫。喂，佢而家個態度就係咁啊嘛。你睇佢喺中美貿易戰裏邊，同而家喺逃犯條例裏邊係同一個部署同策略嚟噶。雖然你褪咗兩鑊，褪一鑊就係變成幾多條啊？37啊？37条的控罪 嗱，其实就 第一镬褪的时候啊， 而家原本就第一镬褪就是37啦， 再褪呢、就是不知六七项，包括有些不在一个法例里面写，就是口噏那些。 是啦，咁即是譬如而家呢就减了些什么呢，什么刑事恐吓啊，放弃管有枪械和弹药而将之交予呢个无牌照的人啦、管有儿童色情物品啦、即是用虚假藉口即是呃虾条啦，咁啊同埋呢个衰十一啦，即是呢些人就是嗱睇完之后喂大佬。喂，边啲人最着数啊？喂，即系你而家见到有张图啊嘛，好似网上面有张图咁啊，好现 任行政会议成 员啊，有啲人个讲法啱啊，有啲商界表示欢迎啊嘛，有一个朋友喺度写啊嘛，佢话原来啲商家佬系最中意搞呢啲嘢 嘅，咁啊系啊， 即系全部都系咸湿佬嚟噶嘛， 喂，即系系咪？喂，你喂呢啲咁样嘅民间俗语一句说话啦，即系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又就有钱啊嘛。男人有钱点解唔会变坏啫、大佬？即系喂，你男人有钱唔变坏，有钱嚟做乜咧？系咪先？ 咁嗰种坏咧、就唔同，嗰啲系色情犯罪啦，嗰啲就系、 是。咁、 但我嘅疑问好简单嘅啫。好啦，你话我唔移交呢啲 啊 ？OK， 咁咪即系变成呢班性罪行嘅人。嘅逃犯天堂， 唉，所以啊，葉劉犀利啊，葉劉叻啊，我而家見到啊個門檻咁高啊，我唔簽名，我唔回聯署啊，我連票都未必投啊，呢條友幾醒目啊，冇咁樣 watch hand， 即係佢而家話俾你聽，嗱，總之呢個逃犯條例咧，我就未必會投票嘅，你反正都夠票噶啦， 唔係因為點解葉劉唔係錯得曬？嗱、你平時我哋即係炒孖擦係對住佢、喂，如果你定得逃犯條例嘅話 ，OK， 無論你係一年又好。起碼一年啦、即係最低嘅門檻就係、是，或者係即係終身監禁都好，或者係死刑都好。 佢本身提高七年㗎啦、已經。 唔係我的意思係咁，領到移交㗎嘛， 係咯、 啱唔啱啊？喂，你喺中國犯咗罪，我唔好降嗰個中國啦、我降嗰個係美國，咁大家會舒服啲啦。OK， 同樣大家都有呢個罪行嘅時候，係咪應該要移交？我理得你是管有色情物品啦、定是还是你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啊、或者管有这个的色情物品啫。 是啊。 定是谋杀呢我不理你喎、定是贪污呢定是瞒税呢定是欺诈呢喂点解有得分啊咁样。我真的不明白、喂叶柳不是错得晒喎。喂呢嘢就是咁一刀切对唔住。你个地方不能够保障人权嘅、你个地方嘅司法制度咧，唔系喺阳光之下嘅，系完全系即系剥夺咗我哋即系作为辩护人，就算请律师啊或者系透明度嗰啲等等嘅嘢。喂，我点解要移交俾你啊？因为我自己搞啦。你认为佢有事吗？我自己审，即系讲人讲审啦。 唔所以咪嗱，反而我就即係欣賞啊邊個嘛，田北辰啊嘛，田北辰咧，佢就唔去做聯署，建制派聯署講到明，你唔掰我嗰個港人港審係嘛？咁佢又仲有刑添，佢今日嚇，咁佢點樣有刑法咧？不如我哋轉頭翻嚟講下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